南朝鲜网报民普雷斯20号登载一篇社论，表示主张南朝鲜政府要废弃其旨在央求对北敌视政策的外交安保政策。